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我就同即係喺呢個會議廳裏邊嗰啲即係議員咧，就有一個截然不同嘅睇法嘅嚇。即係從 day one 開始，我都唔相信有一國兩制。基本法基本係垃圾嘅，我認為。嗱，呢個我係呢個立場到今日咧，我都冇改變嘅。不過有啲人咧，即係嚇 sometimes 即係 naive 啊 ，too simple， 包括我哋啲大眾，以為真係哇，我捍衞一國兩制就捍衞得到啦。包括你兩個律師公會都係嘅，係咪？有共產黨統治底下嘅香港特別行政區，呢本基本法就一定係廢物嚟噶嘛？係咪？你哋真係讀得共產黨嘅書少，共產黨嘅憲法不斷改。因人而制宜，因事而制宜，因事而制宜，系嘛？读下历史啦。你以为你真系可以有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系嘛？法务冇咁早，而家咪做啲俾你睇，间唔中又搞下你。梁爱诗嗰个讲法，喂大佬，佢屈咗好耐噶啦。佢做律政司司长嘅时候都乱噏嘢噶啦，系咪？咁啊嘛，更何况佢唔系律政司司长，佢更加可以乱噏嘢啦。我哋而家呢个袁大壮都系啦，间唔中都系咪先？佢又要捍卫，扮捍卫，跟住有时讲啲嘢又唔可以得罪共产党，系咪？呢个系香港一个政治现实嚟嘅咧。基本法158条讲得好清楚，呢个法律嘅解释权系属于人大常委会，但系第二条都讲得好清楚嘛，系咪？即系话终审法院做最终判决嘅时候之前，如果同中央或者即系中央与特区关系有关嘅，就由终审法院提请人大释法。但系释法四次只有一次，系嘛？其他全部都是國務院啊，一係就董建華，即係即係終審法院的判決不遵守1999年，跟住就叫阿爺幫拖，係嘛？全部都是政治干預啦，大佬，點解你要咁天真啫？攞嚟做一個議程講，大家吹下水，換表示下立場。喂，民建聯啊，梗噶啦，中國港澳工委卵翼的外圍組織，係嘛？創會會員係梁愛詩，喂，呢啲全部都是係嘛？自己有梗係撐佢啦，啱唔啱？我哋講好簡單嘅啫，即係我永遠都係安徒生童話故事裏面嗰條僆仔啫嘛，大佬五區公投又係咁，係嘛？全部都係咁，民主黨又係咁，全部都係咁啫嘛。跟住俾人圍揼咧，我哋係深信一樣嘢，有共產黨統治嘅一日，呢個所謂香港特別行政區，無論民主、法治、人權，都係受到好大嘅威脅。我哋撐得幾多就撐幾多，就係咁樣，係咪？我哋就要抗爭，就係咁解啫嘛，冇第二條路揀。你要揀一條同佢傾啊，相信佢都會與人為善啊。大陸喺度改變咁啊，咁冇得講啦。你相信就咁，由於你喺呢個基礎相信，於是你咪會喂大佬，你唔可以咁喎，梁愛詩唔可以咁講嘢喎，係咪？但我認為一國兩制即係必然喺香港係破產，基本法係垃圾。咁咪冇嘢咯，所以我覺得呢啲係正常。 屌你！差咗十年啦，呢段説話都差唔多嚇。 八年啦，咁係咪？而家唔係白頭宮女話當年喎，嗱好好在我哋講嘅嘢全部屌你，即係 有曬記錄， 有記錄噶嘛，係咪？即係。唔一定係 YouTube 有記錄嘅，大佬喺立法會有個議事記錄喺度，有逐字記錄喺度噶嘛，係咪？係呢個委員會冇逐字記錄啫，有片睇噶嘛，係咪？所以即係唔係我頭先都講咗啦，係咪？你有共產黨嘅一日，係咪？呢個我深信不疑噶嘛。而家你係咁搬龍門啊？喂，佢有時即係睇下邊個執，即係邊個掌權啦，係咪？你喂，江澤民就。蚊身花搭齊，大家揾水，包括佢自己，佢家族噶嘛，咁佢唔搞你香港啦嗰陣時係嘛？佢喂好明顯呢個香港個窗口對佢哋斂財貪污好撚有幫助噶嘛，係咪先？啊，個國企又係咁嚟上市，係咁嚟香港集資係嘛？到胡錦濤，胡錦濤係一個娃娃總書記嚟嘅，屌你即係嗰個已經係 那個已經是即係等於係嗰個即係政治局常委裏邊集體領導各人咧一個山頭咁啊，又大家鬥掠。誒，胡錦濤嗰十年啊，任你掠， 你明唔明啊？ 而且嗰個係經濟最好嘅時候，我仲要係咁啊！温家寶成日出現，你見温家寶多定係見胡錦濤多？ 温家寶多。 你而家見習近平多定係見李克強多？ 李克強隱咗 形，嗰個隱咗形啦，個國務院總理係咪？咁呢個要搞獨裁咩？終身制啊嘛！啊嚟到佢嘅時候，佢咪重手啲咯？咁由頭至尾都係要干預你噶啦，啱唔啱啊？喂，你話監督法律邊條寫監督？你話俾我聽， 如何監督呢？ 仲監督行動上監督定係言論上打飛機監督呢？係咪？定係發聲明監督呢？點樣監督立法會呢？請問你，屌你乜咁都噏得出？然後你嗰啲咁嘅擦鞋仔就話係咁起控，係咪？屌你乜就喺度拍馬屁，最撚戇鳩嗰叫湯家驊。湯家驊咧，佢話呢個即係中聯辦自願遵守呢個廿二條啊！屌你，即係佢可以唔使遵守嘅，原本係屌你好撚快啲死啦！你屌你做痴心大狀啱唔啱啊？真係又係嗰句，邊個揾佢打官司啫？大撚鑊真係咪？喂，做到一個痴心大狀排名咁前嘅一個痴心大狀係咪？做過兩屆立法會議員，點解可以無恥到咁樣嘅？係咪？呢啲系你以前讲嘅嘢咩？汤家骅系嘛？乜嘢叫做中联办系自愿遵守廿二条？咁即系廿二条真系规范佢系嘛？有规范即系我真系唔明佢呢个讲法。跟住俾梁美芬屌鸠佢，话佢唔捻熟读基本法。咁即系喂，两个都系律师嚟嘅，系咪好笑啊？咁佢资深过梁美芬好多啊，咪？咁我啊，梗系信汤家骅多过信梁美芬嘅理论上，啱唔啱？咁但系变捻咗节嘅民主派更加唔值得相信咧。咁我宁愿相信梁美芬咧，佢系黐捻线咯，啫，你明唔明啊？咪点讲？我个逻辑就系咁啦，系咪？哇！你见到呢班咁啊冚家铲行出嚟，即系喂，香港系玩完噶啦，即系有啲人话我哋好偏激，我边有偏激啫？我系从常识去评论时事啫嘛。我冇话 gender 噶嘛，大佬，系咪？我系从常识，从我嘅知识同经验，根据客观嘅事实，然做主观嘅判断啫嘛，就系咁简单嘅。我哋做节目都系嘅，你虽然睇我恶形恶相、青筋暴现、爆出屌人都好啦。喂，我嗰个屌人唔系 personal 噶，知唔知啊？我唔会好似阿谢伟俊今日话啊，屌你咩陶杰啊，咩蜘蛛遮头，讲下无论你搞唔捻得，发个辣捻咗陶杰啦，陶杰话屌你咩？我出一千万，边个攞到张相出嚟咁样样辣啊，拎咗佢，跟住我诶，停，唔好讲呢个都唔关事嘅，屌你咩？即系不过你啲人嗱，听开我节目嗰啲啊，又或者所谓我哋啲支持者就好清楚我嘅 ，OK 系嘛？我哋第一唔会生安白做，系嘛？你話我偏激，你話我批判用詞比較尖鋭，嗰啲我接受，但係我都係根據客觀事實啊嘛，係咪啊？咁 Day One 點解喂佢都未？佢話屌，即係好簡單。有啲人成日講，哎，林鄭你俾佢做下先啦，唔好咁快鬧啦，屌你曬鳩嘢！啊，梁振英你俾佢做下先，唔好咁快鬧。佢一嚟我就鬧佢啦，因為佢基本上係不合法啊嘛，我認為佢呢個行政長官係，你明唔明啊？唔係我選票投出嚟嘅，唔係香港人用選票投出嚟嘅，啱唔啱？我點解俾時間你啊？你黐鳩線嘅，一嚟就想推翻你咁滯噶啦，係嘛？咁我冇能力推翻你，我咪屌柒你咯，羞辱你咯。呢個係我即係一直都冇改變嘅立場嚟嘅，係嘛？而家咁嘅情況發展到今日，有呢個所謂廿二條嘅爭議，我唔會覺得奇怪嘅喎，係咪？點解會有爭議啫？即係而家李柱銘都唉謝撚曬佢就唉，咁不如北京宣布全面管治啦，係咪？你睇佢一步步嚟噶嘛？老實講，有啲人話共產黨屌好撚戇鳩嘅，點解做呢啲嘢啊？咁九月選舉咪益撚咗非建制派，你真係搞撚錯。佢話知你啦，係咪先？係咪？佢好有步驟噶，佢做啲嗰啲手法好綿密噶，你知唔知啊？你唔好真係當佢戇鳩啊，係咪？佢戇鳩就唔可以行，即係嗰個極權可以咁多年啊，係咪？佢唔係戇鳩嘅，佢全部有曬部署嘅。佢哋發嘅聲明，每一個字都係好清楚嘅，係唔錯得嘅，錯佢係人頭落地嘅。你老母你列德權就可以出三次稿啫，佢唔撚出得三次稿嘅。佢一出三次稿，屌你老母，佢調翻去打靶噶啦！真係屌你老尾，我一個字都唔錯得嘅。嗰、那個聲明仲要 send 翻去俾屌你老母，即係呢個。中共中央政治局係嘛？即係港澳協調小組 要俾佢哋睇嘅，大佬，你真係傻下傻下，屌你啦！即係喂，而家幾撚方便啊？係咪 WhatsApp 又得 ，WeChat 又得，係咪？屌你，好撚簡單嘅啫，每個字都斟酌過嘅，非一般意義的中央部門。但係喺基本法第二章第二十二條，即係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咧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嗰度嘅第三條。即係22條啦，等於係嘛？講得好清楚噶嘛。第一款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嗱，呢個各部門之後咧就頓號，各省之後頓號，自治區、直轄市頓號。喂，標點符號都唔錯得㗎，呢啲條文點解要用頓號，唔係用 comma 係咪？即係獨立一個，呢個叫中央政府所屬部門，一、二就係各省，三就係自治區，係嘛？四直轄市，咁解啊？你知唔知啊？都唔可以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而家俾你屌你乜講成呢個，我哋係非一般意義嘅呢一個中央部門。喂，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咁你中聯辦唔係屬於中央人民政府嘅咩？啊、你港澳辦不是屬於國務院的嗎？屌你真係，曾玉成說、哎、港澳辦不是屬於國務院的，屌你，他就叫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嘛，屌你這麼奇怪的，屌你真是，喂，我真的拗曬頭。但是呢，曾玉成那篇文呢，就即後面有一段呢，就即哦，那我知道了，他說什麼呢？後面那段他說呢，郭榮鏗即主持內會政府主席選舉啊，拖咗咁耐，係嘛？咁又郭榮鏗自己有名言，係嘛？名言咩咧？就係呢個要搞冧呢個國歌法喎，咁啊。咁啊，曾玉成就話：喂，呢、這個搞亂搞要懟冧國歌法，咪即係即係呢個全國性法律嚟喎呢條。咁中央點可以唔出手啊？咁屌！咁你特區政府自行立法，佢只不過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唔係基本法附件三，根據基本法附件三，咁然後將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但係要喺香港自行立法啊嘛。再如果係嘅話，你咪將嗰條國歌法搬嚟香港咪得啦，使撚立法啦，係咪？喂，呢個好簡單嘅嘛，點解要本地立法呢？如果你全國性法律適用香港，唔使本地立法，搬過嚟咪搞掂啦，係咪啊？咁因為兩地嘅情況唔同啊嘛，所以可能個條文嘅內容又要即係唔一樣噶嘛，有啲地方係係嘛？咁曾國成嗰篇文咪講出咗個玄機咯，係咪啊？呢個中央啊，遲啲咪講屌你港獨係咪？佢又話呢個叫國家安全啊嘛，咁你。咁你而家冇法律去拉港獨嘅，遲早咪有咯。屌你諗起啫，佢話有係有嘅。最好笑就係監督啊嘛，佢話中聯辦嗰聲明話監督啊嘛，你點監督咧？請問，如果你監督嘅話，屌你諗乜仲有咩自治咧？跟住又搬翻之前講嗰啲啦，係咪中央全面管治權係嘛？高度自治權係嘛？屌你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嗰、那個有機結合真係屌撚咗你屎忽！屌你老母嘅，休息一陣。